伸出我心坎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，借一种那欢乐的情景，浮现在我的脑海，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窗，只有那沉默不语的我，不是想过去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，是谁在撩动琴弦，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现在我的脑海。

叹息对我说，没有不老的红颜，没有不老的红颜。 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

只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短暂却是永远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就当我的笑颜，我知道怎么爱，可是错过了你的春天。 想起你，回忆总是刺痛我的心。 望着街中的人群，我的幸福在哪里？都怪我自己丢了你。 无怨无悔爱上你，哪怕只是场游戏，输的是我还是你？ 那些难忘的甜蜜，在我的梦里，轻轻地告诉我不忘你。 啊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别为我哭泣。 亲爱的，亲爱的，别为我伤心。 你依然出现在我。亲爱的，我还爱着你。

是边缘的地带，感觉我自己像尘埃，街道两旁有黄的招牌，风沙就要来，你给的承诺被掩盖，看不到你说的未来， 青春做个伴，别让你